了小微微，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成归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喽。 我要去青 茫茫茫的海棠， 去 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海鸥听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听了笑微微。